同学，大家好。昨天讲到感应篇里面第86节啊，强取强求，好亲好夺，这些恶行恶业都是从一个错误观念上产生的。这个错误观念就是佛经上讲的我执。佛在经上常讲，这一个执着要不能够打破，永远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。无论怎样用功，修学什么样的法门，总在六道里面流转，永无出期。凡圣的分水就在这个地方，破了我执，这就是圣人啊！没有破我执，就是凡夫。为什么我执这么难破啊？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造成。六道凡夫起心动念都执着这个身生活啊，这错误的见解啊，见惑就是错误的见解，你看错了。身不是我，我在哪里？我是什么？实在讲，真理就在眼前。就在当下。可惜我们不觉悟。我们伸出的手，你看，我的手，我的脚，我的眼睛，我的耳朵，那这身体呢？我的身体，扩展到外面呢？我的家庭，我的父母。我的兄弟，我的朋友，我的城市，我的国家，我的世界，再扩展我的虚空，我在哪里？我说了这么多，诸佛菩萨 也是这个说法。我们会吗？我的，只要把那个的去掉，我不就现前了吗？你真正把我找到了，你就成佛作主了。凡夫就在我地里面迷失了。一旦觉悟，才晓得尽虚空变法界，一切众生就是我啊。佛家讲三德密藏，三德密藏里面有常乐我净，有真我，不是没有我，有啊。我是什么意思呢？佛经上解释很多，通常讲有八种意思，八个意思里头最重要的有两个，主宰的意思，自在的意思。主宰，宗教家里面讲的造物主啊，自在是华严经上讲的离世无碍，世世无碍，那是我的意思。诸佛菩萨有，觉悟的人有，我们迷惑颠倒的众生有没有呢？有，并没有失掉，只是迷失了。虽有而不觉，不悟啊。佛讲三德，法身，法身是我之体，般若是我之相，解脱是我之用。佛又说三身，法身是我之体，报身是我之相，应化身是我之用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报身是我的体，这个法身是我的体，报身是我的相，应化身是我的用。这说出三法了，我们套慧能大师的话来说，二法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法。什么叫佛法？佛法是觉悟之法。如果你落在法报应三身里面，你分别有三身，执着有三身，你是迷而不觉。觉悟的人呢，晓得三身是一身，一二三，三个而已。言说有三呢，事实是一。 那个一是一是我，三是什么？三是我的，我的有三，我只有一个。这个关口瓶颈要突破啊！突破之后啊，才真正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啊，那么我们要问，这四相到底有没有？有啊。啊，我相，佛所指的众生误会身是我，人相，人相是指与自己对立的一切有情众生，啊，众生相包括设法界一真庄严，一切诸法都是缘生的，缘生法就叫做众生。他怎么没有相？受者相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际，所以四相啊，把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都包括在其中了，一个都没有漏啊！这些法相。皆是因缘生法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有没有障碍呢？没有障碍，不但理无碍，思无碍，实际上是理思无碍，思思无碍。那么所有这些障碍从哪里来的？障碍从执着来的。这个四相明显的站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跟四相是一体，是一不是二。如果你执着这个相，你在这个法相、法性上起了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这叫着相，严重的着相。如果离开了执着，执着放下了，还有分别，这个也是着相，着相的程度啊比较轻一点，分别也没有了，还有妄想，妄想跟分别有差别。分别是有意识的，妄想是无意识的，那就是还有很轻的执着，极其轻微的执着，都叫迷呀。所以佛在经上讲啊， 无我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那个无是无有妄想 啊， 无有四相的妄想，无有四相的分别，无有四相的执着。你就证得三德了，法身般若解脱，你就证得了。法身有常乐我净，般若有常乐我净，解脱里面也有常乐我净，会吗？会了啊，就破迷开悟，转凡成圣。我们学佛，不但学佛法了，过去儒家教学都讲求悟处啊，我们常听老人讲的悟性。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有没有悟处？你能悟得多深？你能悟得多广？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悟？就是没有做功夫啊。什么是功夫呢？放下分别执着是功夫。经读得多没用啊，佛念得多也没用啊，咒念得多还是不管用啊。什么东西管用呢？看破放下管用。看破真学问，真智慧，放下是真功夫啊。头一个放下我的执着，看破是真正认知这个身体是什么呢？是我的工具。什么工具呢？为我服务的工具。我这个话讲的大家不太好懂，我再加一个字进去你就好懂了。为我的服务工具，是不是好东西了？为我的家庭，为我的国家，为我的世界，为我的一切众生，为他们服务，这工具啊。说我的，这个里头就有能有所，第二义，不是第一义。那我的那个的字去掉啊，就是第一义了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工具是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服务的呀。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我，谁懂得？ 诸佛如来懂得。诸佛如来证得了。佛教导我们没有别的，也是要教我们证得。如何证得？放下就证得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法身般若相同，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，是自性本具的德能啊！华严出现品都说得好啊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如来法身，智慧是般若，德相是解脱。要以三身来说呢，如来法身，般若报身，解脱应化身。一切众生皆有啊。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虽然不能证得，你不可以说他不是如来。你不可以说他没有三德密藏，他没有三身，不可以说。他一切都具足，只是现在迷而不觉罢了。一旦觉悟，他跟诸佛如来是一，不是二啊，决定没有差别。这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看破了，你就破迷开悟了，就转凡成圣。佛经上讲的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，你听了会会心的大笑啊！那么今天我们这一关，就是没有办法突破。可是诸位也晓得，这一关不能突破，不但不能自度，也没办法做度人。要想自度度人，自度自己觉悟，度人帮助别人觉悟，你要把这一点抓到啊！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啊！应念而生呐！你得大自在了。那么我们现在问，我也很想悟入如是境界啊！这个境界是诸佛的境界。如来果地上的境界，从哪里下手呢？从放弃自私自利，放弃名闻利养， 放弃贪嗔痴慢，一心一意为一切众生服务，只要看到众生有需要的，尽心尽力去帮助。用什么态度帮助呢？众生是主人，我自己是仆人，用这个态度去做啊，要以孝顺心、恭敬心为社会服务啊，为人民服务，为一切众生服务，这个人就是佛菩萨再来的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讲这一段话非常非常重要。啊，这一段话，古大德他不肯讲，不是他不会讲。为什么不肯讲？大慈大悲啊，讲出来之后啊，把你们的雾门堵塞了，所以他不讲啊，他用种种暗示的方法叫你豁然大悟啊。我今天是被逼得不得已，没有法子不讲啊。为什么呢？看来你悟不了啊，没有法子悟入啊。啊，希望大家把这些话啊，我们有录像，多看看，多听听啊，多想想，关键就在放下，放下就突破了。放下之后要以真诚的慈悲啊，我们常讲十二万分的热忱为社会大众服务啊，放下绝不是消极啊，放下之后比什么都积极啊，那是真放下了。如果放下消极了，那是假的，那他没有懂得这个里面真正的意思啊，决定没有误入，这是误会，不是误入啊。误入的人决定积极，误会的人消极了。好，今天就讲到此地。